10,695。港金报16,720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06美元，卖出1,803.78美元。港汇指数101.7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居在日本的岑浩轩，我最希望点的就是郭富城的强人之力去为香港队打气。我衷心祝福今届香港队无论是实力以及运气，都是由头行运行到脚趾尾。 强人是你，难的天合地，愉快都在珍惜，永活。是活着的真理。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咁喺国内咧，今日最大的新闻咧，莫过于咧就系千年一遇的郑州的水灾啦。咁但系香港咧，系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就系 DSE 的放榜啦。咁有人欢笑，有人愁啊，有人升到学，咁有人咧就考虑重读。咁同学们咧，可能因为要各奔前程咧，个副产品咧就会有人咧就系情侣会导致到分手。而引致到失恋嘅，咁而家全球人口老化情况底下咧，亦都出现咗黄昏恋啊，即系60岁嘅男士咧同50岁嘅女士就拍拖，咁甚至结婚又会经历咧人生咧系另一次嘅黄昏失恋嘅。咁今晚我哋请嚟嘅婚姻家庭治疗专家屈伟豪博士分享一下点样跨越失恋咧，多多屈吓，即系失恋，我谂即系呢个嘅经验咧。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噶， 讲起都痛啊！ 系咪讲起痛？而家唔记得啦，你问我， 我仲记住嘅，因为我爱得真， 系咪啊？ 系，我嗰个系我过去， 系我唔知我嗰时爱唔爱得真嘅，即系只不过系个问题系年轻咁，个个拍拖你会拍下拖咁样咯，系咪？见到个靓女咁，你又想即系心仪下佢啊？咁样嗰只 嘅 啫。 咁呢个人生嘅一个阶段嚟嘅，咁。我头先已经讲一样嘢，嗰系过去。 嗯， 重要系分开现在定过去啊嘛。 系， 系咪？而家我嘅生活同我以前嘅生活好唔一样噶啦嘛。 唔系啊，男人好衰噶，男人有一种有啲人研究话系一种猎人心态嚟噶嘛，吓、啊，即系捉到嗰个女朋友变成老婆就即系屋企，然后自己出去继续就跑山再捉第二个噶嘛。 咁我谂佢真系唔识得爱咯， 佢追求失恋嘅感觉。 我唔知佢会唔会觉得失恋喎，佢根本唔珍惜。係咪即係我諗如痛爱痛爱嘛、 嗯。 如果你唔係真心 嘅。佢读返住爱痛爱痛㗎嘛。 佢咪真係痛呢，我真係唔知喎。 佢觉得痛先刺激咁你点啫，真係冇。 咁佢追求刺激啫。咁即係佢食芥辣啦，食。係咪咁食到有咁辣得咁辣啦。 同埋人嘅罪恶心态就偷返嚟香啲㗎嘛。係 啊。 係咪 所以我諗佢唔会觉得痛㗎。 喂你拍拖嗰时候你能够偷吻到对方你都好开心啦。即係偷係令到你觉得开心兴奋㗎嘛。失就令到你觉得好惨㗎嘛。 咁我諗佢偷到可能 人兴奋嘅，失嘅。如果你真系痛咧，我估你都有爱过嘅。如果唔系咧，我谂始终都唔系好真实嘅。咁我亦都做过唔少辅导嘅，有啲失恋嗰啲真系焦虑症啊、抑郁症啊、失眠啊嗰啲好痛苦嘅感觉。 嗱，失眠咧，我觉得就大部分人喺失恋里边咧就相失，即系失恋兼失眠。点解呢？因为你真系瞓唔到嗰个情绪啊。第二咧就是你成日想住对方啦。第三咧，如果你被抛弃嗰个仲大件事啦，因为你会成日谂住佢同另一个而家做紧咩咧，咁你又瞓唔到啊。除非你抛弃人嗰个，你又唔同，即系你嗌分手嗰个唔同，你就失眠嘅机会系低啲嘅。 咁一路其实我哋都讲紧你系咪真系爱过啦、 嗯？ 你爱嘅时候你就痛噶啦。咁同埋如果喺精神健康，你由睡眠系一个重要嘅指标嚟噶嘛。所以甚至到你如果食紧精神科药物，个医生都会追踪你嗰个睡眠质素。 瞓得好唔好吓？ 你食咗药之后过浓啊，瞓到冧机断片啊，定系你仍然唔瞓得？咁嗰个系其中一个指标，帮你调教药物啦。咁当然即系痛，我觉得系即系呢个常态嚟嘅。 系， 我谂唔痛反而即系我咁，我咪 未爱过。 人生过客咯，你系天边一嚿云，我哋偶然投影喺你身边咁，系咪？即系你有你嘅路，我有我的路。当遇到嘅时候，我哋除咗讲声就 系咯。 我突然间想唱曾鲁德首歌， 系即系变咗徐志摩啊！你变咗真系。 咁但系即系嗱，呢、這个痛系人生嘅一部分嘅，但系亦都有啲过分啦。刚才提到。我想短暂的咪是即是合理的，譬如 何为短暂先，即是大概 喂有一次你同我在这里讲过adjustment disorder 适应的困障碍啦、啊、那次不是讲三月到半年到的，咁但系即系呢个第一，第二就系会唔会嗱？我哋精神健康，另外一个就叫 overall functioning level 啊，即系整体嘅功能啊。 嗯， 嗱，我唔开心嘅有啦，但我开始翻唔到工咯。 哇！呢啲 我食唔到嘢咯。 哇！ 我揸车炒住。 嗱，咁讲唔失恋咧，礼拜一都唔想翻工嘅啲人，同埋而家疫情底下work from home 咧，已经系太方便 了。你一至五都唔想翻工。 系啊，咁你谂下，起身唔使着衫，又唔使化妆吓、啊，跟住就当诶翻咗工，而喺屋企做。 乜而家仲要化妆？净系化只眼嘅啫嘛，而家 咁都要化，系咪除非你闻到味啊，另计啊，咁。你即係要諗好多嘢，口罩又要配喎，而家好複雜噶嘛。 你配咗口罩唔使搽唇膏喎。 係啊，咁你要，哎，今日咩色衫啊，襯咗咩色嘅口罩啊嘛，蒙個花紋啊，咁而家係搞到啲咩？ 功能力已經下降啦、 嗯， 工作能力啦，社交能力啦，各樣嘢冧呢個係其中嘅指標啦。 係、就是、社交能力冧啊，因為都人都唔係好想見啊， 亦都可能我。已經火滾脾氣咧，我睇到一拖一隊對我已經邪火都嚟埋啦，即係我諗呢、這個即係人係兩極， 觸景傷情 係啦，嗱、啊、心理嘅反應好多時候都係兩極噶嘛，一、 嗯、 係就癲咗，係人都追六歲到六十歲。即系你要填补啊！你明唔明啊？ 追巴士咩？人都追六岁至六十岁。 咁有啲人系咁噶嘛？我有种叫 delusional disorder， 即系妄想症里其中一个就觉得自己系大情人，系人都中意佢。 唔系有啲人咧，你真系佢有轻微妄想症嗰啲，你真系好惊噶。我嗰啲逢嗰啲女士咧，我唔敢再同佢倾偈。喂，多睇 Emma， 你知唔知道咧？嗰个人咧？好似对我有意啊！你嗰个咧，寻日咧又借意咧请我食饭咧，唔知系咪想追我啊？诶，嗰个咧，其实前晚咧想约我上床噶啦，咁啊，哇！我真系好惊，我而家同你倾偈，你会唔会话俾第二个听我又对你有意咧？咁啊， 咁你咁我谂佢生命当中好深嘅渴求咯。咁、我谂呢、這个即系已经即系我估唔系净系失恋嘅问题啦，其他啲有啲更深嘅。不过如果落翻失恋嘅时候，有啲就 咁可能由失恋开始噶，即系失恋嘅伤，然后到对异性嗰种嘅又爱又恨咁样。 佢女即系我谂。我下面冇桶電油咧，你掉個煙頭內咧，個煙頭都係最後熄咗嘅啫。我裏頭如果已經有傷痕，我遇到一啲嘢咪冧咯，係、 嗯、 咪？所以有啲時候落到有啲人過分嘅，咪做一啲可能破壞性行為啦，譬如追擊行為啦。 點樣追擊行為化？ 我搏你放工咯，我等你翻工咯。 啊，即系个分咗手 call 咯， 分咗手都继续等你放工 啊，仆你翻， 因为佢死缠烂打噶咯。 系啊，喂，扯到，然后我可能真系见到你拍拖咗埋嚟，醒佢两巴，咁即系你其实系赶紧个你心仪嗰人，你好想挽回，你做好多嘢好想留住佢。送花送到人哋或者咁样，你见多啲佢，但系你做紧呢啲嘢，你即系赶走紧个人。 因爱成恨吓，即系你系好奇怪的人，好得意嘅。你心仪嗰个男仔送扎花俾你咧、嗯，你又好开心嘅、 嗯。 但系你唔中意嗰个男仔送99支玫瑰俾你咧，你啲礼手劈咗俾隔篱嘅同事，你攞啊咁咁嘅系嘛，即系唔值钱嘅变咗系。 但系你某啲嘢做到过分，你都恐怖噶嘛，即系。我即系你甚至唔好讲啊，譬如同事之间，我见过有人咧喺个公司里头俾人改个花名叫飞身扑 吓，飞身扑咩意思啊？ 佢好有爱心嘅，你咁索下鼻，咁已经递纸巾噶啦。 哦， 即系你咁佢又话含含糊糖咁，有时你喂人哋讲下咩咧，即系你即刻去做咧，有时调翻转人哋好，人哋好种压迫感噶。 嗱，将来咧，如果制造到啲 AI 嘅机械人咧，真系千祈唔好敏咁敏感吓，即系咪？飞身扑埋嚟，又厕纸，又喉糖，一脚就熄咗佢电掣啊！话俾你 听，你讲紧又套戏啊！唉，算罢啦，即系我谂有啲时候，因为我太唔能够接受我失去， 嗯。 我搏命的挽回，而我这个挽回呢可以成为了驱赶力更大的。 嗯， 即我想人很有趣的，有时我们不懂得去真正的去建立关系呢，我反而将人赶走。喂，夫妻都有啦。 是。 我 仔女都是啦。 我丈夫对我的忽略，我很想他注意我，所以我硬他饿他甚至闹他。但我不自觉，原来我呢啲行为将佢推得更远啦。 系 嗱，嗰个唔醒目嘅丈夫见到太太无端端埋怨乜埋怨物，样样都弹咧，于是佢就更加唔出声咯、 嗯， 或者放咗工都唔想翻屋企住咯。 系啊，于是我喺度一嚟就开机关枪咁啊， 更忽略我嘅太太，佢咪更兴咯。 嗯， 睇唔睇到嗰个好可惜嘅恶性循环啊？嗱，呢个我做婚姻辅导里头。无数嘅经验，我哋其中一个婚姻辅导嘅好重要嘅阶段就系帮佢睇到佢两公婆做咗好多个呢啲循环出嚟。 系 嗱，个重点唔单止系归纳到佢哋嗰个问题困扰嘅程式，更好重要要帮佢两个都睇到咧，其实原来婚姻搞成咁咧，系我两公婆都有责任。 嗱，仲有咧最奇妙咧就系你。其实佢两个争拗嘅时候咧，就会啊边个叫你咁啊，所以我未咁咯，即系将嗰个因果啊，因为你咁就我咁。其实系如果客观分析系，喂好难揾边个系第一因，边个系因照第一果。 而家呢个世代嘅人系睇果系唔睇因，睇因都系赖人噶嘛。 系 几时都系你衰啦，即系唔系你对得。我唔够好，我点会分爱情？ 就相嗌唔好口啊，系嘛？ 唔系 你 对得我衰，我点会冚你两巴？ 咁嘅，咁我知道嗰个创世故事都系亚当赖咗夏娃，夏娃赖一条蛇，不过条蛇冇讲唔到嘢，咁啊啃晒啦咁。 唔系你俾生果我食，我点会咁咧？ 系啊， 所以由创世纪开始到而家，都系啲老婆俾生果老公食噶。 系啊，小心啲啊！话咩？ 喂，食完饭食生果咧，都系啲。 唔俾你唔食噶，系咪先？一食就中招啊！ 但系落到去嘅时候，我谂即系落去恋爱都系噶。有时拍拖，我好想即系恋爱嘅时候，我好惊失去我女好冇安全感，于是我夺命追人 call 啦，或者我黐到佢实啦，我好献殷勤啦。你献到太多，我顶唔顺噶。其实我是令到我想下，我以后我哋仲有，如果真系同你一起几十年，我点行落去？ 我虽然咧就中意你叫我做 B B， 但我真系唔系好想你当我系 B B， 帮我换埋片，咁你真系唔好讲少，话俾你听。 唉，咁你喺恋爱当中可能赶紧人走噶。 嗯。 亦都喺失恋嘅时候，我哋做某啲所， 即系叫太痴心啊！即系有啲男士系好怕啲女人太痴心啦，有啲女士好怕啲男人太痴心嘅吓。 某個階段 OK 嘅、啊，初初嗰個熱戀嗰個 honeymoon 嗱、啊，好短嘅咋，各位，逢係熱戀係好短嘅咋，即係嗰個水一煲到100度咧，就好短時間嘅啫，老老實實，再煲落去超過100度。 你睇唔睇到戀愛都有啲歷程啊？初階段係彼此吸引啦，哇，乜都 OK 啦，然後慢慢平復翻啲之後咧，我哋係嗱一個健康成熟戀愛係我哋會好客觀地、理性地去评估一下呢个人呢、這个对象系咪真系我可以终身厮守同适应嘅咧？ 嗯， 睇到佢长处真系吸引我，不过同时睇到佢嘅短处。 嗱，但系后生嗰阵时候要谂咁长远啊！如果嗰啲黄昏恋咧，就会谂唔到咧。六啊岁同我五啊岁拍拖，咁你嗱你香港嚟计啊，长命嘅八啊几岁嘅啫，系咪先？咁咪谂多廿零年嘅啫嘛。咁同埋大家咧，就有啲人咁讲噶，佢话咧，最好第一次嘅拍拖同结婚咧，就六啊岁嘅时候啦。点解？因为嗰阵时大家都吓好多嘢唔使谂啊嘛。 咁你不如唔好谂埋落去。嗱，如果喺恋爱研究上边，嗰啲又另类啦，因为我哋叫 functional marriage 比较功能性 嘅。 佢哋去嗱，我僆仔嘅时候，我爱就 系 噶啦嘛。 系。 我乜嘢都 即系唔系好考虑噶，即系爱情友情饮水饱啊， 夹啊或者乜我哋 OK 嘅话，但系到即系我觉得佢好有型咧，卅几度着潮比褛揸电单车， 系、 但系到你廿七八岁，我哋开饭咧，老公搵份工啦，唔好净系着住皮褛啦， 成日个样似韩星咁样，但系你又好寒喎、啊，而家你明唔明？ 系咪即系落？到去黄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功能的意思，就是我仍然都跟他有感情的依附，但我更现实地就是我很想有一伴、 嗯、 我想有些人帮我、 嗯、 我爱他，我跟他结婚，但他是已经瘫痪了，一边身不动了、 嗯、 我是不是真的伟大到我愿意一路照顾他呢？ 哇，这个真的很大考虑、 啊、我觉得夫妻一路下去，我见到很多不离不弃的， 是 我推住輪椅一樣咁愛。 嗱、啊，嗰、那個係由後生走過嚟啊，唔同啦、啊，同你到六啊歲，你唔會揀一個即係要照顧佢。 我亦都見過唔少婚姻咧，個丈夫離開咗，啲人安慰嘅人唔識講嘢。咁啊，而家好咯，你唔使再照顧佢啦，你都輕鬆啲，唔使咁辛苦啦。嗯、你睇下你之前日日同佢抹屎抹尿換片，嗯、因為佢個佢太喊到爆嘅就係、是，佢哋唔明咧。嗰、那個相愛嘅裏頭有得抹，有得換片，有得同個丈夫換嗰個糞袋，因為癌症割咗乜乜。對於嗰對夫婦嚟講係個幸福嚟嘅，有得愛，有得換，有得抹係好過冇得抹。嗱，一路走過。即系阴晴雨露就系咁啫。 旁人无法明白嘅呢啲，即系等于我未养狗嘅时候，我成日问：喂，只狗你由养佢第一日，帮佢执呢个大便咧，执到佢死嗰日嘅，系嘛？人啊会成长，唔使啊。咁你即系点解要做得出嘅咧？咁哦，原来养咗狗之后，你知道咧，原来你爱佢系做得出嘅。人都一样啦，吓。 系啊，你污糟邋遢，我唔咩，我啲女偶揾只手嚟兜， 系 系咪？佢哋做乜做物我嗱，嗰系我女。 嗯、 我就做得到噶啦，系嗱呢个就系、是、咁，但系，当我哋如果咁样，即系以后，即系去到黄昏嘅时候，我系咪我再结婚揾个人嚟照顾咧？ 嗯， 系咪我同佢拍拖嘅时候，佢已经开始有某啲长期病患啊，或者需要照顾嘅？当然，你背后为咩原因咯？佢、 嗯、 几百亿嘅。咁你咪即系背后都系个 function 噶。 佢咁个个都有几百亿呢个嘅益生菌嘅。 唔系，我觉得即系我哋都，我又唔会浅答啲乜嘢。嗱，我有几百亿，你亦都为咗几百亿，好好地咁让我喺呢个黄昏嘅时候，好地大家咁，我觉得大家 各取所需吓， 大家都系忠诚负责任嘅人啦，系咪？我冇欺骗你，你冇欺骗我。咁所以，我谂黄昏嗰个恋亦都有，但系个失望咯，可以噶。 嗯， 我以为你对我真心，原来你只系为我啲钱。 系， 我以为你唔嫌弃我乜乜，但系你竟然咧唔中意我有仔女。喂，你同我拍拖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 丈夫死咗，我有几个细路噶啦。嗱呢啲嘅时候，我咪觉得被骗咯。 嗯、 你结婚前你就话照我，结婚后你再做大男人，丙到我晕。我以前都咁辛苦忍咗咁多年啦，而家又嚟一个，咁你咪失望咯。 嗯， 个失望好多时候黄昏恋嘅离婚，唔系黄昏恋嗰个失恋或者个失望就系、是、你冇按照大家嘅协议嚟到承诺，嚟到。个承诺嚟到进行， 所以同后生系好唔一样啊！ 系，因为喺恋爱嘅婚前嘅协议，其实不过我哋呢个已经跳出失恋话题啦、 嗯。 我哋有一啲咧系大家讲明嘅、 嗯， 有啲咧系避而不宣嘅、 嗯。 但系有一啲嘅协议咧系大家有协议，不过就唔知道有协议嘅。啊，呢个要需要详细嘅，呢个就系嗰个 unconscious， 我哋叫潜意识里头，所以嗰啲就係最我哋做輔導就係最落功力嘅咯。 嗯， 就係、是、嗰個人好吸引我，但我唔知佢點樣吸引我。嗱，啲就係呢啲啦。 我哋一陣間翻嚟咧，繼續同阿多多威傾咧呢個跨越失戀啊。咁啊，我先聽阿張學友一首歌叫《分手總要在雨天》。 晨曦细雨重临在这大地，人孤孤单单躲避，转身刹那在这熟悉的路旁，察觉身后路人是你，如一套戏重逢在这旧地，而彼此不知怎预备，一些叹气，紧一串慰问，和随便说一些赞美。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思忆怎么要再返旧年？你说要走的一晚，年年夜雨也知这天。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言辞甜觉乏味，人不知怎么告别，终于看见在这熟悉的路旁，那个他静静凝望你，而一个你从离别这旧地，临走的一刻亲近地，轻轻送我多真挚慰问，犹如逝去当天雨气。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思忆怎么要再返旧年？你说要走的一晚，年年夜雨也似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

和出现新冠肺炎病征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可能是社会环境因素令到某个群组特别容易同时患上这两种疾病。而参与这次研究的居民当中，仅是得极少数人因为新冠肺炎病情严重而需要入院，因此数据上亦未能够证明有登革热病史的人一旦患上新冠肺炎就必定会变得严重。他们建议东南亚相关的传染病专家在登革热发病率高的地区应该就这两种病之间的互相影响作进一步的探讨，以策安全。蓝地球悠艳赞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每晚九点半，东奥盛事共融体， 共融第一。奥运开幕之后，每日播放的比赛精华，提供手语传译和英语旁述选择。 另外，更有乌都语旁述比赛精华放送，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咁听晚开始，逢星期四晚八点钟咧，就港台电视三十一台咧会首播一个叫《大师对谈》咁啊，题目叫《逆境与安心》咁啊，由我啦同埋呢个全灯法师做主持嘅。咁并且咧喺呢个嘅节目内容里边，有两个嘅微网红咧就走遍呢个港九新界咧，介绍啲特色嘅打卡点咁啊，欢迎大家收睇嘅。咁啊，今晚直播室咧，我哋仍有呢个我哋好熟悉嘅 Doctor 屈伟豪博士咧，同我哋讲一个题目叫做跨越失恋啊，咁啊，头先我讲到失恋嗰种嘅伤痛啦，咁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咧？ 跟住我谂，我就觉得要有两个大重要步骤啦。喺我哋做治疗嘅时候，有时都系朝住呢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系你开始唔觉得你失恋痛苦系要失恋咯， 啊、 即系你唔觉得你失去嗰人系值得你痛啊？ 点解咧？即系就会安慰下自己。我咧冇咗棵树，但系唔可以放弃个森林嘅咁嗰只。 亦其中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是，喂，唔系咁珍贵啫。 佢抛弃我咧，其实系佢嘅损失，就唔系我嘅损失。 都可以咁谂嘅。 不断自我安慰同埋自我催眠。 你以为打烂咗一只咩明朝嘅瓷器碗，再睇真啲，后边写住 Made in China。咁你咪觉得唉算罢啦， 明朝已经有人写英文㗎啦，对唔 住。係咪即係我諗，即係所以我哋其中一部分就係你真係仔细睇清楚对方啦。即係我諗我哋最对方我呢个令到我好痛嘅人，我究竟痛啲乜呢？係咪值得咁痛呢？我好清楚睇到对方真实嘅一面。究竟我哋好得意嘅。有啲时候我好爱佢，我觉得好珍贵，其实系爱紧我嘅理想嘅咯。 即系我想象中嘅佢， 系嘛？ 佢 成套套上去，即系我觉得哇，佢温柔啊，佢 fit 晒我想。其实我觉得佢啫嘛，系咪咁啊？呢个世界，我即系我自己，即系我哋人生都系咁样噶。呢、這个系咪真实呢？你当日你觉得系真实 OK 啦，但系慢慢系咪经历考验呢？ 同埋你褪咗出嚟咧，比较客观地睇段嘅关系咧，个感受又唔一样嘅吓。 呢个就系啦，我好记得，即系我记得我好多年前我女拍人拖翻嚟，我咩事啊？我咁嘅样咩？好唔好啊？我去完吉拍人拖啊？系咯。我咁嘅样嘅，我拍完拖啊？系咯。你都唔够一年就咁，我同你阿妈 結咗婚幾廿年，而家都成日都搞啲新意思，我你點捱過啊？你只係諗清楚咁。咁、我女真係過咗幾個月就決定分手啦。 即係老實講，如果拍拖都係捱咧，咁啊真係 你拍拖都唔興奮，你拍拖都唔悶，你拍完拖去完街翻嚟唔覺得浪漫，你以後幾廿年點捱啊？點知對方聞到味喎，聞到味出手化佢喎。 哦 咁佢翻嚟都喊啦！ 你揈我，我揈你先啦，系嘛？ 佢翻嚟喊咯，喊咁我揽咗佢咯。 咁咪睇清楚呢个人咯。原来咧，我想揈佢啫，点样知佢已经揈我啦？ 所以佢失恋嘅痛咧，其实唔系为失去嗰个人痛， 嗯， 而觉得冇面 哦。 你谂系咪啊？即系对方出手快过佢， 系啦。我就唔可以同我啲朋友讲系我。甩佢噶啦， 我翻嚟咪揽下佢咯，我 OK 啦，你都谂住分噶啦。 我俾人抛弃又几惨。 但 系点 知过咗一个月咧，嗰个男仔顶住翻嚟，哎翻佢。 哦， 咁佢咪吐气扬眉推佢咯，咁咪挽回晒咯。 你而家知道我好咧，咁啊， 但系我已经唔骚你咯。 系啊， 系咪？ 哇，咁啊惨！我觉得情侣咧已经去到一个赢输嗰个位咧，咁我觉得呢个就即系失去咗恋爱嘅真谛。 彼此都觉得问下系咪好值得，觉得系损失咧？嗱、我失恋就系我失去咗老配古贵嘅嘢痛嘛。 其中一个安慰自己系咩咧？地球咧。冇一个人唔见咗，个地球唔会转嘅，你唔会应该地球自转嘅，老实讲， 太阳继续出，地球继续转，人生嗱呢、这个就继续漫步向前啊嘛，咁呢个我就觉得系已经归纳到去第二点就系、是，即系两招，一招就系我仔细睇清楚真实系咪值得。第二招咧就让我哋重新注目喺另一啲嘢，不过一阵再倾啦。咁我谂有啲时候仔细睇，睇清睇楚。佢真系唔系我觉得佢咁靓，或者唔系咁我吸引。我开始睇到佢可能咧，嗱一个成熟嘅人啊，喺恋爱都好，甚至最后同都决定同佢结婚都系见到玫瑰又见到刺噶嘛。嗱，玫瑰有刺噶嘛。咁如果最惨就系我哋见唔到，见到玫瑰见唔到刺咧，我哋婚后嗰啲适应同埋甚至有啲人离婚， 咪见到刺见唔到玫瑰咯。就嗰次啊，繼續好硬淨咁拮我嘅手，等個玫瑰開始凋謝啦嘛，而家係咪啊？即係婚後就咁， 咁你就好難捱咯。但係好重要婚前啊！我舉個例，咩叫玫瑰，咩叫刺啊？我記得我有一次我太太鬧我，嗱我其實即係自己都覺得係一個幾樂於助人嘅人嚟嘅，我係好肯幫人。我有一次太太話。你講翻唔覆覆你四個禮拜嗱呢件事係發生咗二三年前，我嗰陣時仲後生，我後生好多時候幫人就體力勞動啊嘛， 搬屋、 搬嘢啊、買傢俬啊咩咁。我睇下話你翻唔翻覺你四個禮拜六都去咗幫人，你有冇諗過留翻啲時間俾我同個女？ 同埋你諗過，我哋屋企個梳房，我叫你搬你一寸，你都冇喐過噶。 嗱，呢個咪就係玫瑰同刺咯。嗱，可能我。同我拍拖 乐于助人，系嘛？ 系乐于助人，咪诶，佢几好人噶，佢个好人乐于助人。但系背后嘅刺就系，如果我唔节制，我嘅乐于助人可以变成咗忽略家庭。 同埋通常咧，靓女咧就会迟到嘅。咁点解会迟到咧？就因为佢靓啊嘛，佢要扮靓，咁咪会迟咯。嗱，佢玫瑰就系靓，但系个刺就系会迟啊嘛。咁你结咗婚之后，你话成日迟到，但佢靓开始。退紧噶咯，你明唔明啊？咁你要接受噶。 我又唔会谂佢退紧呢样嘢，因为如果我爱佢，只系因为佢嘅样咧，你唔觉得由开始，即系你识佢开始就已经贬紧值噶啦，包括埋自己。 咁又咪咁讲，话多话少都系因为个样嘅，冇理由话俾我听。嗱，而家就唔同啦。而家拍拖嗰阵时蒙面咧，你如果唔同佢食饭咧，你唔睇真个真相咧，到时真系会吓惊嘅，可以系嘛？ 咁但系以前古代嗰啲净系得只眼嘅啦，中东嗰啲 我觉得盲婚哑嫁另计啊。 不过我觉得即系婚姻嘅维系，爱情维系，如果你净系靠啲外边会 撤退嘅嘢，咁我諗呢個永遠都唔長嘅。 唔可以單憑啦。 係，咁嗱，譬如你頭先講靚女會遲啦，唔單止係靚女，因為佢靚，可能好多人就慣佢啊。 靚仔會變有肚腩啦。 所以佢有機會結咗婚之後，或者佢個玫瑰就係佢好靚，但係佢個刺可能就係佢主觀咯。 嗯。 如果你乜都就曬我咯，佢唔 刁蠻啦，任性啦。 係咯，咁呢啲就係買魚要搭魚頭，買豬又要搭豬骨啦。嗯、你要玫瑰要刺啦。我好有事業心。我可能忽略佢嘅、 嗯， 我好孤寒，但系调翻转嚟有钱剩咯。我好木嗱，我好识氹你，好浪漫，有咩词 啊？你及住我啦，我识得氹你，我有机会识氹第二个女人啦，系、嗯、咪？调翻转头，我好木毒咧，都可以系玫瑰嚟嘅、 嗯。 我唔识氹你啊。 所以有时我话咧，啲女仔唔中意话个男仔唔识氹我，唔识氹你咧，反而好啊，因为可能佢真系第一次拍拖。嗯、如果识得氹你，系识条老马嚟嘅，你谂清楚。 咁、嗯、所以嗱，如果我认清嘅时候，其实我就问啦，呢、這个人系咪真系值得我伤心咧？失去咗佢，究竟系我嘅祝福？嗱，我唔会踩佢、贬低佢，最少讲。唔適合我啊！ 嗯、 我諗我哋唔會，我哋去買。 即係開始分辨得到咧，就是、對方同我嘅合與唔合嘅嗰啲嘅觀點啦。就而家出咗嚟啦，就唔係愛情使人盲目啦，已經咁啊。 於是，我唔覺得係損失咯、 嗯， 或者我覺得唔啱咯。有時好接受，有我買鞋，我睇到個款係唔錯，但係試過真係夾腳咧。 嗯 咁我何必要为个款靓 嗱？好多时你见到嗰个 model 着嗰件衫咧好靓， 系 到你自己着上去嘅时候，你就唔好幻想自己变成嗰个 model， 你照照镜，咁啊真系唔衬你。 成个广告背后目的就系令你以为买咗嗰样嘢会变咗个 model 嘛。 系啊，有段时间咧，香港咧曾经兴过即系吊带衫啊、露脐装啊，咁你觉得诶、青春美丽嗰啲十零岁妹咧着系几靓嘅，但系嗰啲阿太咧嗰、那个肚腩系有啤啤肚嘅咧，你真系仲要露脐咧，咁变咗突然间，咦？喂，好似变咗第二个族裔嘅人，而家唔系好掂当。 我哋传统文化嚟立佛都突肚腩噶 啦，即系嚟佢哋个文化 OK 啊嘛，咁你而家华人嘅文化未必得，咁啊唔好，即系唔好自暴其丑啊，一样嘅情况。但系嗱，好多时头先阿多屈你都讲到啦，即系我哋失恋嘅时候咧，就好多时将个责任就推咗俾对方啊。咁嗱，呢种嘅检讨嘅里边咧，会唔会太容易将嗰个嘅问题就因为对方唔适合？哦，咁所以分手咧就不是损失，但系会唔会自我检讨一下咧？ 我唔会放喺呢个阶段咯，喺做辅导。我哋讲 stage 嘅，即系唔同嘅阶段嘅。我即系水深火热， 就唔好踩佢两脚 痛。你仲你咁嘅性格，你咁样同人交往，抵你死啦咁啊！哇，唔系嘛，即系你可能之后咧，佢情绪稳定咗啦。 系。 即係佢又覺得，其實我哋大家性格唔夾。咁其實如果你再有一次嘅關係，再同一個戀愛嘅時候，你會點處理呢？係你發唔發覺你以前嚟講啲嘢太多咧，取得太行咧，或者你一開始就同人討論以後，即係我哋結咗婚之後點儲錢，點咩嚇死人咧咁。嗱，嗰個階段喺後邊嘛。因为嗰度已经系向前，我有咩改进？不过喺呢个阶段，你帮佢睇认清咗对方，其实另外重要，你头先睇到自我检讨咧，我就会同佢检讨。不过唔系检讨系恋爱过程嗰啲社交技巧或者咩，系检讨佢自己个人。 系 我知唔知我自己嘅啫？嗱，即系我知道知己啦，系咪？嗱，我头先检讨对方系咪真系适合我？亦都問啦，其實我真係中意咩啫？ 係 有啲人唔知道唔認識自己 嗱，因為我哋講深啲咧，就係戀愛嘅過程裏邊，有啲就真係真愛，有啲真係迷戀噶嘛。迷戀係唔係好知自己中意咩嘅？哇，硬唔知點解咧就中意佢嘅咁樣，解釋唔到。 嗱，呢個我咪 因為佢真係似，可能似我阿媽。系就似我梦中情人咁样啊！ 呢个就系头先我上一次我讲到，其实喺恋爱之前或者结婚之前，我哋三个 level 嘅三个层次协议啊嘛。一个就彼此沟通倾掂，一个咧就避而不宣，大家系合同意嘅。但系第三个咧就系我哋自己又唔知道自己要乜，但系又觉得对方俾到我自己啲乜，于是咧我又唔知俾啲乜，但系又发觉我俾到啲乜，即系我讲乜啦。 嗱，呢个就系比较玄妙嘅，我唔 跟住啊送个牌匾俾自己， 唔系我 难得糊涂， 我唔觉得我想喺呢度咁仔细解释啲咁深层嘅嘢。不过我举个简单例，我见到你我就觉得你好吸引我， 嗯， 啊，我觉得同你好有温暖感， 系 啊，你大我九年或者大我十二年，啊，我觉得嗱，你明我讲咩啦？ 明， 可能喺我生命当中有某啲缺陷，或者一路有啲成长嘅伤痕。但在你那里我找到，那你找到，如果你譬如我刚才说可能我很需要爸爸式的爱呢，我需要或者妈妈这样照顾我呢，或者我需要一个人很陪伴我，很乐意陪伴我，因为我小时候都被忽略呢，那我这个是不是自我检讨，我是很需要一个有时间陪我的人，那我于是跟你一起的时候，我就不是跟一个很紧张涉的人了， 嗯， 拍拖的时候你肯陪我，但跟住你要你日飞成日飞咁啊， 嗯， 或者你好即系初拍拖的时候你好细心照顾我，但你个人你个真正本质唔系咁嘅。 嗱，而家我哋就讲得可能咁样讲又唔系好合时宜嘅原因系咧，就系话以前就好容易讲嘅啫，有啲男性咧就嗰个性格就系我追咗个女仔，结咗婚咧就处理完呢件嘅任务啦，一个 task， 咁跟住我就放低咧就去完成我嘅事业啦，下一个阶段。咁而家有啲女性都系咁嘅吓，即系倒翻转嘅，反而嘅男性系反而顾家咗嘅，嘅女性咧就系事业型咗嘅。咁无论如何边一种都好咧，我哋真系要睇睇咧，究竟你中意嗰个对象啊，佢系咪真系能够陪到你咧，定系咪真系需要佢陪咧？嗰啲系好紧要。 呢个咪就系讲到知。比啊知己咯，即系譬如我好简单例子，我有时同我太太出去买衫咧，我话呢件唔错啊，我太太话呢啲唔啱我嘅。 哦， 嗱，佢知道选择，因为佢对自己嘅认识，佢知道乜嘢嘅款咩颜色啱唔啱佢。 所以咧，啲人话赞我靓仔咧，我系唔接受咁样，我自己唔靓仔，你又唔好赞我丑样，我都唔系属于丑样嗰类，你明唔明啊？呢个好紧要啊！如果唔系人哋赞一赞，你就上咗天噶啦。 咁我点赞你好咧？又靓又丑？ 唔系啊，咁你唔好赞我靓仔，唔好赞我丑咯。啊，你个样都唔差，咁 OK 啊。 明白阿伯个仔词唔啱你啊，阿伯我哋啲大叔 啊，我接受噶大叔嚟， 所以你落到去咪讲紧嗱，你睇唔睇到？我要帮我跳出呢个痛苦，我唔单止系即系，当然我接受会有痛苦，但系睇清楚系咪值得我痛苦，亦都睇清咗自己，以至到我谂啊，其实我哋咪错配。如果不是的时候，即是我想这个就等我更能够知道是有一个理性的力量帮我在伤痛里头停息，亦都有了这种理性的力量呢，个伤痛是经过某些时间之后呢，可以变成了一些回忆啊，一些温暖的回忆啊，咦，我曾经都爱过，虽然不适合我。另外转头我们不是说呢，就是我们刚才开始都说我们个个有个失恋经验啦， 嗯， 但我们很清楚知道什么是过去什么是现在嘛。 嗯，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重要人生的，不单止是讲恋爱。我哋人生总会向前噶，我哋总唔可以活喺过去噶。 咁好多人嘅经历系咁样嘅，就系、是、到佢失恋之后，同第二个拍拖到结婚，可能过咗廿年之后，佢遇翻佢个初恋情人咧，先突然间猛然觉醒啊！当日分手系正确嘅，如果唔系，就要听下陈奕迅呢首歌叫《明年今日》啦。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被爱。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 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话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捕的一名51岁女子，同一名57岁男子，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撤销两人的保释，两人现正被扣查。据了解，两人分别是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和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他们分别被扣留在秀茂坪警署和湾仔警署。国安处都撤销笔名李平的前《苹果日报》主笔杨清奇的保释安排，将会扣留在将军澳警署。警方国安处亦都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一名51岁前报社男编辑，涉嫌同一宗在六月被侦破的同类型案件有关。消息话，被捕男子是前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林文忠。据了解，四个人将会被落案起诉，听朝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三名患者分别由孟加拉、柬埔寨和阿联酋抵港，其中一个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另外两名分别13岁女童和11岁男童是昨日公布的初步确诊个案，本月16号从沙特阿拉伯抵港，住在鲗鱼涌太古城唐公阁，因为豁免人士规定在家居自我隔离，女童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据了解，两个人是沙特阿拉伯领事的子女。另外，初步确诊少于五宗，至今累计11,970宗确诊个案。本港疫苗接种总剂次突破500万剂，当中超过292万人接种首剂疫苗，已经接种第二剂的有超过209万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首剂疫苗接种率达到43%，亦有30%合资格人口已经打两剂疫苗。他提到，社会越早达到70%接种率的基本要求，对通关和抵御新一波疫情越有帮助，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另外，过去一星期接获156宗涉及接种新冠疫苗人士异常事件报告，一名15岁男子在出现怀疑心肌炎的报告，涉及在接种 第二劑復必泰疫苗兩日之後出現胸痛，情況穩定。衛生署亦都接獲一宗離世前14日內接種疫苗的死亡報告。50歲男子曾經接種復必泰疫苗，但沒有臨床證據顯示事件由疫苗引起，初步解剖發現死因可能是酒精中毒或缺血性心臟病。美国国务院宣布，副国务卿谢尔曼将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访问中国。路透社说，谢尔曼将在天津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等官员会面。国务院在一份声明说，这次是美中官员进行坦诚交流，促进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并以负责任态度管理两国关系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外界關注謝爾曼訪華能否促成中美領袖今年十月底在意大利舉行20國集團峰會期間會面。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726點，上升2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347點，上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 7.774， 日元 110.27，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256， 人民幣6.47，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97美元，卖出1,804.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同埋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病向浅中医，大家都必定认同，预防胜于治疗，更加冇人会反对。 当大部分人打咗针，香港先至可以逐步回复以往嘅生活。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我成日都问，究竟企业仲要守到几时呢？ 我衷心希望尽快战胜疫情，等分隔两地嘅家人朋友尽快团聚， 走出逆境，重新出发，绝对系指日可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黑人的命也是命，在美国闹到如火如荼。海莉瑞德的小说《什么荒谬年代》就在这个风尖浪口出版，以暴风的姿态横扫了多个奖项和畅销书榜。 《什么荒谬年代》的故事开展并不复杂，年轻黑人女子艾美拉在朋友的生日派对被急召，白人雇主钱伯年太太希望她帮手带个女儿去附近的高级超市闲逛，好让两夫妇处理屋企的急事。期间超市警卫上前恶意留难一身派对装束的艾美拉，怀疑她拐带儿童。艾美拉有理说不清，期间一个热心的白人男子海利几度想要帮她解围，还将过程录低了做证据。 由这个小风波开始的连串价值矛盾一点都不简单。前八年太太因为觉得很抱歉，所以他千方百计地介入了艾美拉的生活，想要补偿他。而海莉就猛烈地追求艾美拉，夹硬将他拉入了种族和阶级的漩涡入面。 什么荒谬年代示范了谈论种族问题不一定苦大仇深。整个故事入面，艾美拉没有摆出弱小的受害者姿态，更加显得 不论是什么肤色、哪一个性别、什么年龄，都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需要彼此尊重的独立个体。 书入面对种族歧视都有一番值得思考的讨论。白人男人海莉为了显示自己不会歧视，所以特别喜欢跟黑人做朋友，而且他过往的女朋友全部都是黑人，但是他就可以若无其事地在艾美拉面前复述其他人对黑人的贬称，或者是轻松自若地带艾美拉走入白人的酒吧，对艾美拉的尴尬显得无知无觉。到底这样是自抬身价，还是算是歧视的一种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什么荒谬年代》，作者海莉·瑞德，由寂寞出版社出版。 把握历史脉搏，认识百年中国。 世纪长征系列活动筹委会紫荆杂志社主办，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教科部、教育局、民政事务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全力支持， 香港电台全力推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世纪长征中国近现代史图片进校园进社区系列展览启动礼K1921电影招待会，7月23日下午3:45，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星影会隆重举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多人拍拖嘅时候都经历过咧，就重色轻友啦，喺你眼中见到我，喺我眼中见到你啦。拍拖嘅时候咧，就即系啊，成个样咧都唔同晒嘅，即系眉飞色舞啊，神采飞扬。但系一失恋嘅时候咧，就死灰咁嘅样啊。咁今晚咧，我又多得一位豪博士同我哋分享下点样跨越失恋啊。失恋嘅时候真系心情又即系。跌得好低点啦，女士连妆都唔想化啦，系嘛？男士咧就直情系觉得床都唔想起啦。咁啊，依依不舍嘅对方，咁究竟真系点样可以处理到咧？ 你头先讲嗰啲，我哋叫 double damage 啊嘛，本身已经系惨噶啦，分咗，但你再跟住嘅行为系令到自己更崩溃。嗱，头先我咪讲过咧，就算我哋做辅导心理治疗咧，都两大方向。第一个方向系认清佢嘅现实。我哋上一节咪猛讲要点样检视对方嘅真相，亦都回望自己，以至到重新评估呢个系咪一个损失，个损失有几大啦。 但系佢如果喺度评估，都觉得唔系损失。而家我失咗嘅，我好惨， 好惨。所以另一样嘢，我觉得咪要学习会放手啦，同埋重新嚟到将自己嘅专注力放喺某一啲嘢。 系咪咁易 就 得啦？哇！如果系咁易嘅话，我失恋就唔使咁惨啦，系嘛？ 又唔易噶。 因为失恋嘅人咧，就算太阳喺度咧，佢都觉得世界真系残酷啦。我失恋仲要咁样。个太阳咁喎， 系啊，唔容易啊，所以咪头先嗱，与其自己喺个转牛角尖啊，对方叫，我真系唔舍得，定系点？我哋头先咁呢个真系可能，如果有成熟嘅人，你就自己做啦。你有时我哋都需要人扶一把，帮佢手谂下。所以如果你觉得真系，譬如我头先提到上次一啲嗰啲嘅焦虑啊、抑郁嘅症状啊，甚至功能都开始下跌啦。可能你要找啲專業嘅幫手咯。 咁如果我哋遇到呢個年紀，即係遇到啲仔女失戀啦，哇！我見到佢攰得好緊要咁時候，我可以點樣幫佢一把咧？ 嗱，我就做父母，除非仔女主動揾你傾嘅啫。如果我哋落去傾嗰啲叫查問嗰啲個壓迫啊嘛。 佢一入嚟就閂埋道門，跟住又唔出嚟，飯又唔食咁樣。 咁你睇下去到边啦，要唔要要唔要去亲自嘅干预啦，或者揾专业嘅帮佢啦，有啲佢信任嘅嗰啲朋友啦，如果佢翻教会就啲牧师导师啦，咁嚟到可能陪伴啦，咁你对佢有时佢明嘅，佢唔想同你讲。 嗱，所以做父母咧，一早 入去， 一早应该 set 定个棋盘。个棋盘系咩咧？就系、是、咧，你仔女成长嘅里边咧，多一对夫妇或者多几对夫妇咧，系同佢好倾嘅。因为有时啲嘢佢未必适合同阿爸阿妈倾个失恋啲嘢，就可能适合咧就揾个 uncle 啊 auntie 去讲嘅。 同埋仲有就系你一路落嚟，你转咗话题落去做父母点帮啦？咁一路落去，其实就好需要长远。嗰种信任嘅关系啊，如果唔系你仔失恋啊，女失恋啊，失恋咩啊添啊，你仲大逼啊，梗系唔出声啦。咁但系，正如我头先都分享，我女嗰阵时都揾我倾啊。咁系因为我哋平时长远关系啊嘛。咁呢个就系落去啦。不过头先都提到嗱，你我哋两大方向，一就系认清嗰个真相。第二样嘢就学放手，真系唔容易嘅。咁放手唔容易啦，其中一样帮到我放手咧。就將我哋嘅注意力放喺其他嘢上面， 例如咧， 嗱人好得意嘅，人咧有時喺傷痛裏頭轉牛角尖嘅，你覺唔覺得？ 係啊， 我哋係一路諗住，我升唔到班，我諗住升唔到班，我失業，諗住 越想越痛， 係啊， 越痛越想， 係啊，咁你咪跳唔出去，所以你咪要諗一啲嘢健康嗱，人好得意嘅，人有一個特性就係咧，唔開心係唔會坐定，連乜都唔做噶嘛。 嗯 但問題就係我哋唔可以容讓自己做一啲可以再破壞性嘅嘢啊嘛！我去賭，我去飲，我去食冰。嗱呢、這個咪越嚟之後更痛咯。 食紅豆冰係 OK 嘅， 寫多都可能 都會肥、 啊，都糖係咪？但係有啲時候有啲人求其揾一個嗱係填補咗我而家啊， 唔係報復啊，係仲要特登喺對方出滅嘅地方出現添啊，拖住另一個 嚇。我真係見過有人分咗手咧，見到對方結婚，佢死都為一個結婚， 係 就要結婚快過對方， 咁咪害多個咯。 咁你咪係就呢啲就係一啲唔健康嘅專注咯。嗱、 嗯， 我哋都知道，如果你越好得意嘅，我牙痛。但我睇下電視聽下歌，同人傾下偈，我嗰陣時可以唔痛嘅喎。 嚇係咩？ 你唔係嘅咩？ 牙痛唔係慘過大病咩？ 係慘過大病，但係呢個咪就係分散注意力咯。 嗯、 你於是我哋係嘗試自己又好，有人幫就係、是、專注喺一啲健康嘅嘢上邊。頭先講飲酒賭錢啊，即刻攬地寧缺無攬地拍拖嗰啲，咪你仲慘咯。但會唔會有啲好嘅專注咧？叫班朋友行個山咧，叫班朋友，哇！我哋香港原來發覺疫情咗之後，先知道有咁多地方、咁多嘅靚山靚海、咁多地方睇花嘅。 嗯， 會唔會喺啲時間轉咧？揾一啲有意義嘅嘢咧？嗱，呢啲如果正式嚟講係某一定程度嘅昇華。升华就系我用一个更积极进步嘅方式嚟到处理我嘅伤痛， 做下义工啦，系嘛呢个好啊！你平日你拍拖就成日专注喺对方身上，有时间俾晒佢，咁啊任何人揾你做义工帮手你都唔去，如果去咧就两个咧就即系两手拖住嘅，一人一只手咧去派呢个嘅扶贫嘅礼物，咁而家咪两只手可以做咯， 同埋。即係好得意嘅，我諗你提到啱。當你做義工嘅時候，你發現呢個世界有需要嘅人，有啲人慘過我好多 嘅。 原來有啲人喺度掙扎緊佢兩餐啊、 嗯。 原來有啲嘅細路咧係掙扎緊，我上唔到網，翻唔到學啊、 嗯。 然後原來我可以做啲嘢，令人嘅生活更有光輝嘅。我谂呢个系咪令到我人生系有意义过？ 即系你叫 做 化悲愤为力量嘛，好紧要噶。 你发觉有人生揾到意义就可以向前行噶啦。所以 Frankl 一个心理学家佢讲过，人生你揾到原因你就有力量。 哦， 咁呢个真实噶，我攰到晕啊，行嚟都唔醒啊。但系我而家个仔个女咧发烧，我可以成晚唔瞓。嗱、 嗯， 我睇到我呢个重要性咪咯，咁呢个你咪一路讲紧，我对嗰个引起我伤痛嘅源头，我学会放手。呢、 嗯、 种放手系包括埋对佢仔细嘅检视，对自己嘅反省。 咁咧，佢就会同我距离越嚟越远，佢咧越嚟越细啦，咁样啊，系嘛？检讨完之后， 慢慢成为回忆咯。我又觉得我哋唔需要忘记佢噶。 我在那个年代 忘记不到的 那些年我有过这段浪漫，那时是我幼不更事的我，那时是我年少无知啊，我现在更认识。 除非你有我这个特性，我这个特性是什么呢？我经常都忘记背后的即是我太太经常问我你记不记得什么，我真的不记得，所以我读书那么差就是不记得嘛，我记得的我就口五声声，我告诉你 张三丰叫我无忌教他就是第一次打斜体他还记得多少得一半，再打一次还记不记得不记得那就行了， 你要打 我这个很高境界咯，咁但系有一日，如果我哋面对人生嗰啲嘅苦楚，我哋都可以咁。 系， 我哋忘记痛苦，留低嘅系美好温暖嘅回忆。 嗯， 嗱，会嘅，会嘅。譬如我帮一啲夫妇过身或者家人过身咧，系好痛好痛。我哋帮佢做呢个哀伤辅导治疗咧，我哋帮佢揾翻佢同呢个好痛嘅失去嗰个嘅家人咧，揾翻佢温暖嘅回忆，将啲痛变成咗爱，让佢睇到佢咁痛，其实慢慢睇到就系佢对佢哋几爱。而呢样嘢开始接受一样嘢，就系人生有一个人咁值得我哋怀念。其实是一个很奢侈的祝福来的。 咁是啊。 即是那个感恩的人生其实会是一个快乐的人生。在感恩的里头我们都有损失，都可以有失恋，但是却常常带着正向咯。 嗯。 那这个其实挑回转头，我以乐我跟你都做了很多次节目。 嗯。 我想我们多次提过我们有没有老本的。 嗯。 即是说我们生命有没有一些资本是足以令到我们不只是过平顺的日子，而是过不开心困难逆境当中。 但后生就真的少一些老本的，老实说。是吧，那你即是你年纪大呢，你黄昏恋的时候你失恋呢，你就可能快放得低了。这头失恋转头见到个公园那个都不错这样的话会是。 那你要开始年少的时候已经储了，譬如储朋友啦。唔好净系有咩话就冇咗冇咗， 重色轻友啊， 咩冇人性啊，即系哇一拍拖你冇晒所有嘢，咁你个拖一冧，你所有鸡蛋摆晒落个篮度，一跌咪冇晒。系啊，我仲有老友，我有，然后我吹鸡，我唔开心有人出去陪我倾偈，我喊人有人同我一齐陪我，甚至黄昏嘅时候我都唔系所有嘢放晒落呢个老伴。我哋吹雞有成幾對夫一齊傾偈，已經好唔同啦。同埋落翻去，你人生有冇啲嘢寶貴有意義嘅？定係只係去到個圈圈嗱？呢個可能我三句不離本行，我仍然強調翻喺我生命嘅當中有一啲長久永恆嘅價值同我信任嘅信仰對象。 嗯， 我已經覺得。即是我行我嘅人生嘅路唔系冇风雨， 嗯， 而系我知道我唔系一个人嚟行，然后有一个更有力， 有同伴系好紧要噶， 更有力、更肯定嘅爱同支持，我已经觉得好唔一样啦。 嗯， 这个就系我觉得即系，于是我谂人生好得意嘅，拧翻转头你充满苦毒，觉得系损失，定系温馨地我曾经拥有， 嗯， 虽然未必适合我。但是当日的事仍然是可以对你的祝福，那我想这个都是一个祝福啦。 嗯， 当然其他就运动啊，看书啊。 有一些人真的失恋之后就是狂操 fit 自己 的。那好咯。一来身体健康了，二来因为运动个脑分泌更多的。 他多时间嘛，你明白吗？ 是 是是，你拍拖其实是很花你时间的嘛。 是是是。而且你试试你跑步十公里的时候一路跑，你那种步速你真的可以放低一些东西的。 嗯， 你今晚睡得好一点的。你的脑分配多一些 endorphin 出来，令到你的快乐指数会高一点的。 嗯， 这个也是看到我们愿不愿意对我们的人生来到操控而已，管控而已。 嗯， 我们有我们的不快乐来到管控我们。啊，又想着我失恋，我失恋。 定是咦我跑步、哦、有目标、哦、你刚才提到好做义工、哦、我吹鸡建立返啲老友、哦嗯啊、我返教会、哦、我可以帮人、哦、我哋教会帮人补习、哦、我哋帮人、嗯、我哋教会派口罩送食物、哦 嗯 啊、突然间觉得人呢、這个世界做好多好有意义 好有美好多好美善嘅嘢你係可以值得去做嘅即係除咗拍拖之外咁样。 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喺本书讲咗句佢话我栽种恩慈就收割公义。嗱、 嗯， 佢栽种即系喺周围人生当中，周围人际里头一路更多嘅爱，更多嘅关心。 你种乜收乜啦， 而收翻嚟嘅公义，佢嘅公义就系发觉喺人与人嘅关系嘅当中，有嗰种正确嘅、合理嘅嗰、 嗯、 种嘅佢个称为嘅公义嘅当中，而呢个咪就系慢慢。建立紧人间嘅天堂咯， 同埋咧系后生嗰时咧，有时系谂唔开咧，就真系会好似一首歌所讲咧，就恋爱大过天，系嘛？咁啊，好似恋爱等于你人生一切，咁其实恋爱只系你人生嘅一部分，同埋一个可能你会经过嘅大部分人都系必经嘅阶段嚟嘅，失恋咧都系大家都经历噶啦，都会咁，所以你揾啲失恋嘅人倾下偈咧，就会都系一件好事。 不过睇清睇错，亦都可能好心分手放开我咧。明年岁月更坎坷嘛，因为死掠落去可能都好痛噶。 系 系咪？点解唔人生更美好啫？明天会更好啫、 嗯。 人生我觉得海阔天空啊， 系啊， 系咪？即系更多有意义嘅嘢，我何必要端喺个牛角落嗰度转牛角尖咧、 嗯？ 我谂呢个就系我谂讲紧。既学会放手，亦都学会专注，专注一啲更美好嘅嘢啦。 咁嗱，因为有人咧就会喺失恋里边嗰种嘅伤痛咧，一路咁样带落去咧，佢又唔敢再拍拖噶咯嘅。 咁呢个就系、 是、即系未医治好啊，未嗰、那个伤痛一掂就即系其实嗰个伤口啊仲未好翻，仲系流紧脓噶嘛。 其实两极都系出问题噶。好濫嘅，求其寧缺毋濫嘅，同以後不再信任。嗱、 嗯， 呢、這個咪另外一個我哋要處理嘅就叫災難反應咯。點、 嗯、 解一次嘅成為災難？ 嗯、 有啲人係可以將啊失業一次，或者考唔到一次試，今日 DSE 放榜嘛，係、嗯、咪？即係人生係咪就係咁嘅咧？我當年啲成績夠差到暈咯。我间间大学 interview 都连面试都冇，咁而家好得意，我又好多间大学都有份教，当人收我啲大学都有份教，都叫一雪前耻啊！嗱，我褪下一步系咪咁咧？定系我都系灾难反应咧？我阿屈当年即系读书嗰阵时都未发力，亦都唔生性，嗰阵时于是就放弃晒咧？定系喺我人生嘅当中不断嘅向前挣扎？我哋会揾到出路嘅、哦， 嗯， 重点系我唔会放弃嘛。 所以咧，即系我哋上一代个说话讲得好好啊，路啊，人行出嚟嘅，咁有好多嘢真系自己选择去做嘅。 原来打开眼睛，有一日我真系揾到我嘅真命天子真爱咧。 嗰阵时咧，你就更加开心同埋兴奋， 我哋更可以厮守一生咧。 啊，咁啊，要祝福天下所有失恋人咧，能够重新开始，重新咧走上你哋嘅康庄大道啊！咁啊，今日多谢阿多多屈。咁啊，听晚咧，我哋将会有系邓。达志同埋张嘉欣咧，会分享个题目叫做将艺术咧融入呢个嘅社区嗰度噶。咁啊，我哋喺呢个嘅节目里边咧，就好多谢阿多拉屈啦，成日都上嚟同我哋分享呢啲嘅喺嘅一个嘅专长啊，婚姻同埋呢个家庭嘅治疗咧，俾咗好多好宝贵嘅意见我哋嘅。咁啊，最后嘅节目嘅尾段咧，就送一首歌俾大家。呢个字好难读啊，叫林啊，系关心演唱嘅。 全部人也笑你多品，来护航的不获一吻，虐待你的偏拜跪，他根本跟你不亲。全部人也替我不忿，劳役半生只奋斗五个指引，但我包 容谁加一等，情愿我不暗线，等到报复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再隔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从不会行动这短远，行来后未见一闪电，被刺的一世发着我梦愿。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再隔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从不会行动这动员，行来后未经有闪电，彼此的一世不像恶梦。